只望着半躺在地上已经死去的黑衣人的尸体，嘴里不停地叨咕着： 英吉呀，你怎么就没发现你奶奶就是个绝世高手呢？ 我 你奶奶肯定是个能力者，而且已经能够将原力应用到一个很高的境界了。英吉，你说是不是可以让你奶奶教教咱们呢？有这样的高手教咱们，那咱们的进步一定会很快。 雨一边说着一边拉着英吉往回走。 哎呀，你俩终于回来了，再不回来我和龙啸就要过去找你们了。哎，快说说你俩都发现了什么。 塞纳见他俩走了回来，兴急地问道。 对呀快说说， 急死我们了。你们 龙啸、小昭和玄平也异口同声地问道，似乎大家都在等着谜底的揭晓。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魔幻连载故事《拓荒少年》，制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节目制作中心声音工坊。 大家好，又是新的一期的声音工坊，我是录音师早林。声音工坊，一个万众参与、万民同乐、万众瞩目、万无一失的声音体验与录制和播出的节目。这个声有五音，工商角徵羽啊，这个角就是咱们那个一脚两脚前的脚，这里练角。没有五音，难成六律。人有五感，眼耳鼻舌手，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视觉呀、听觉呀、嗅觉呀、味觉呀，还有触觉。没有五感就构不成我们的这些记忆，特别是这个味觉的记忆啊，一旦记住了就像上传到了百度云盘，哎，就抹不掉了。您像咱们小时候家里做的菜，那个味道啊，真是一辈子也忘不掉啊。特别是这个小吃啊，于文华老师还唱过那首叫《北京的小吃》，北京的那是桥，北京的桥。好，今天是哪位小朋友来呢？我们有请。 大家好，我叫王君涵，来自双榆树中心小学一年级四班。我的兴趣爱好是阅读、唱歌、下象棋、下围棋等。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咱们居住的北京城啊，历史悠久，留下了很多值得一尝的经典美食。说起北京的美食啊，那可是数不上数。这其中，老北京特色小吃是不可缺少的角色。可能你吃过这些小吃，但是你都知道这些小吃是怎么来的吗？今天我就和大家一起分享老北京特色小吃爱窝窝背后的故事。爱窝窝是北京一款用糯米制作的清真风味小吃，它色泽雪白，一般做成球状，黏黏软软的，口味十分香甜。爱窝窝作为老北京的特色小吃之一，在北京一年四季都能尝到。有关于爱窝窝名字的由来，说法数不胜数，这无疑为爱窝窝的来历增添了许多神秘的色彩。故事要从很久以前的清朝说起。传说清朝的乾隆皇帝平息了大小合作叛乱后，把一个新疆部落首领的妻子抢到宫中做他的妃子，她就是一缕香魂无断绝的香妃娘娘。香妃被抢到北京后，每天都茶不思饭不想，这可急坏了乾隆皇帝，他立刻传旨给御膳房， 说如果谁能做出香妃爱吃的东西，不但能升官，还赏白银1000两。御厨们一听，个个大显身手，使出了看家本领，各种山珍海味风味名吃横空出世。但沉浸在悲伤中的香妃对这些食物根本不屑一顾，看也不看。乾隆皇帝只好下旨，让白帽营的人给香妃做家乡小吃送进宫里。香妃的丈夫自从香妃被抢进宫后，跋山涉水从新疆来到北京，他身在白帽营里，一直在想方设法打听香妃的下落。当听说乾隆皇帝下旨让白帽营的人做一样最好吃的东西送进宫里给香妃吃，觉得这是个联系的好机会，于是就做了一盘他家祖传的自制点心江米团子，设法送到了宫中。江米团子被送进宫里，太监问这食物叫什么名字，他想自己姓艾满提，这个食物起名叫艾窝窝吧。宫女们把艾窝窝端到香妃面前，憔悴的香妃一见，瞬间泪水就在眼眶里打转起来。她知道这意味什么，于是就强打精神，夹起一个，轻轻咬了一口。乾隆皇帝听说香妃吃东西了，高兴极了，他马上下旨，让白帽营的艾满提天天做艾窝窝送进宫里来。后来艾窝窝伴着这个美丽的爱情故事出了名，他的做法也流传出深宫，传入了民间，成了北京民间的名小吃。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北京的小吃，您像什么蒸羊羔啊，蒸熊掌啊，蒸鹿眼啊，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嘿，这不是小吃啊，这是满汉全席。小吃啊，老北京人特别讲究这个。你说过年过节啊，平时穿个本什么的，手里咱不能空着呀，除了买个水果啊，家里有好喝两口的再带两瓶酒之外呢，就是上点心店给打个点心匣子。特别有名的像这个稻香村啊，大顺斋啊，您上西便门真武庙，这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面呢还有个桂香春，是这个清真的点心，那是独有风味。另外呢，这个南城广内街道牛街这块呢也有好多的小吃，像这个王君涵小朋友介绍的艾窝窝呀，这个小朋友啊都喜欢。小吃有人呢要加个儿化，叫小吃，透着这么可爱，这么的萌萌哒，但这个小吃的做法呀一般可都不简单，有个复杂的呢要做个3天5天的都很正常。说起这美食啊，那真是每个人都有说不完的回忆。好，今天的声音工坊就到这儿了，咱们下周见。 好了，各位朋友，今天的声音工坊就到这里了。在声音工坊，您将听到许许多多平凡人们的声音片段，有的是牙牙学语的孩子，有的是在声音工坊里接受过培训的学生，有普通家庭里其乐融融的现场演绎，也有音乐爱好者们在声音工坊里的倾心之作。这里可能是孩子们情感充沛的诗歌朗诵，可能是委婉动听的故事播讲，也可能是您人生的感悟和最愿意对别人说出的话，还会有专门为您打造的制作精良的音乐单曲。只要您是对声音有要求的人，声音工坊一定会是您理想的家。欢迎关注微信号微半导体，声音工坊在里面随时等着您。每周六日晚8点，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兆赫，声音工坊。 闭上眼，深呼吸，走进声音工坊，发掘声音深处的斑斓世界。